岩石满月带来的鬼神之力不住地侵袭着海无量的念气罩，但是却始终无法压下这光属性的光辉。念气罩的防护力显然可以撑住这一击的伤害。谁想就在这时，鬼客的脚下一圈，突然又升腾起一股鬼神之力，瞬间聚于刀身，刹那间岩石满月的鬼神之力更加充盈了。斩阵！所有人都是一愣，竟然完全没有人发现吴雨策在何时召唤了刀魂。这个鬼阵等阶虽低，但辅助效果可一点不差。别说鬼客是个阵斩双修的鬼剑士，就是一个纯粹的斩鬼，往往也会将刀魂这个鬼阵给加满。这个低阶鬼阵吟唱起来很快，完全可以植入夹击当中，突如其来的强化伤害。吴雨策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他这刀魂召唤的神鬼不知，岩石满月都劈出去了，刀魂之力才真正凝聚而成。鬼阵的辅助是及时的，岩石满月本就是物理法力的双伤害技能，在斩阵力量和智力的双提升下，威力飞升得更为彻底。念气罩的光华在刹那间就暗淡下来，噗，念气罩的念气瞬间就被耗尽，岩石满月却还行有余力地朝着海无量斩去。方睿连忙操作着海无量避开，可是吴雨策的又一击已经根治，月光斩。这一次终于到了这一斩技出手，上边附着的又是什么鬼神之力呢？没有冰，也没有火，这一记月光斩斩出的只有无尽的黑暗。暗月光斩，这一次吴雨策召唤的是暗魂，剥夺一切光线，将彻底的黑暗带临世间的黑暗魔神之力。闪不开了，方睿瞬间做出判断，吴雨策的鬼客一刀紧接一刀的斩击，连念气罩也是强行破去，这一击终于将他逼到无法再做闪避的境地了。既然无法闪避，那就交换吧。暗月光斩的黑色刀光劈临海无量的前胸的时候，海无量也已经抬手打出了一记抛杀。抛杀的伤害和这记在刀阵加持下的暗月光斩实在没法比，但是至少和这黑暗魔神之力一样拥有致盲的效果。噗，海无量先一步中刀，黑光扩散开去，瞬间方睿眼前的显示屏也被黑暗完全吞没，好像死机黑屏了一般，但是他的耳中所有的声音依旧是那么清晰，让他知道一切都还在继续，还没有停止。海无量的抛沙打出，随后发出滴滴答答的碰撞声。中了吗？致盲了吗？方睿不知道，他已经看不到一切，只能操作着海无量拼命后退，挥手打出一记气波弹，根本不见目标，只是下意识地做点什么而已。但是很快方睿就发现他的海无量飞起来了，这家伙没有被致盲吗？海无量紧接着又受到了一击，是那么的连贯紧凑，显然不是一个黑着屏幕瞎蒙的人可以掌控好的节奏。方睿知道鬼客没有被那记抛杀给致盲，这一切现场观众看得很清楚，何止没有致盲，抛杀那点微薄的伤害鬼客都没有吃。暗月光斩之后，鬼客身遭立即绕起了一圈鬼影，将飞来的细沙全数给挡了下来。鬼剑士技能残影，未受任何影响的吴雨策操作着鬼客就进行抢攻，鬼爪将海无量甩向了半空后，配合着鬼阵的斩击顿时开始，直到海无量身上的致盲效果消失时，他还浮荡在半空中没有落下。 我说你也不要太猖狂啊！ 视野一亮，方睿也是精神一振，虽然这一波里受到不低伤害，但是还远没有浇灭他的士气。海无量背朝大地，迎着鬼客的刀锋，双手抱球停在了胸前，念气浮动，又在偷偷蓄攻击了。对方睿的战斗方式已经小有人了解的人们顿时开始讨论了。吴雨策也完全没有大意， 他的暗月鬼斩可以致盲多久他很清楚，他知道此时效果已过，而这海无量双臂突然提到了胸前。鬼客立刻朝旁一个滑步先行走位，刀出就要封堵海无量拧身出手的角度。谁想海无量居然完全没有这种动作，抱球双手一出居然就这样出手了。轰天炮，真的是轰天炮，一道念气强烈飞出，一冲向天，在空气中留下旋转凝结的痕迹。天空根本什么也没有，这记轰天炮当然打不中任何目标，但是借这一推之势，海无量却也突然一个加速朝地坠去。鬼客这次封堵的一刀终于是斩了个空。地雷阵，海无量却在落地前的瞬间双掌再度蓄好了力，视角不转，双手已比身体先一步落地，技能发出，念气在地下游走，直击范围内的所有角落。鬼客也不例外，自地心传导而来的力量将他直接从地上弹起，朝旁摔去。手伸，吴宇策连忙操作鬼客翻滚落地，但是双手拍地的海无量翻滚的却更快，这种摸爬滚打的移动，有谁能比他这个盗贼出身的猥琐大师更娴熟更迅速呢？鬼客游自横飞在半空中，海无量已经翻滚到了他的身边。结脉破智，一指戳出，鬼客智力大幅度下降，随后闪光百裂，气功爆破，接连两个大招竟然就这样轰在了横飞的鬼客身上。念气在鬼客身上疯狂流转，带动起了周遭的气流，掀起尘土乱飞。鬼客的模样真不像是在中招，好像是他在爆发什么小宇宙一般。方瑞还想再接进攻，吴宇策这边却也调整过来，突遭重击，也丝毫没有撼动这位选手的意志。真是一场棋逢对手的精彩对决。现场已经有不少观众起立为这场对阵送上了掌声，粉丝们希望自己的战队获胜，但是对于对手的出色表现，他们也不会吝惜他们的尊重。任何时候高水平的对决总是喜闻乐见的，这样的对决哪怕是输了的一方也会带着最少的遗憾退场。方瑞就是带着这样的意犹未尽走下了赛台。这场对决最终是他输了，但是他所赢得的掌声却好像他是胜利者一般。虽然没能获胜，但是与吴宇策这样的强敌也将方瑞的发挥激发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有关方瑞式气功师打法的讨论中，就有人议论过这种新打法到底能不能真的经受得起检验。新打法因为大家的陌生，初登场时总会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成果，但是真正检验一种打法是否能够流传，时间是最有效的办法。在荣耀诞生至今的十多年间，有无数的打法诞生流传或是淘汰，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平衡的局面下，新打法的往往是昙花一现，可以立足良久的越来越少。方瑞的气功师打法毕竟出现也不过十轮，是不是真的就成为一个流派呢？保守一些的人都还没有太看好，但是眼下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在和吴宇策这种高水平的对手对阵中，方瑞的打法依然闪耀着各种光芒，算是通过了一次很坚实的考验。 痛快！ 方瑞显然也很重视这一场对决的价值，眼下看是输了，但对于他的未来发展意义很大。再说了，就是眼下看也不能说他输啊，他已经打下去了虚空一人，吴宇策的鬼客也被他打掉了 50% 的生命，一条 1.5， 方瑞的表现其实很给力。这里是擂台赛，不能从单局的胜负去考量。 打得不错， 叶修说道， 真想上去再打一遍。 方瑞握着手中的账号卡，一脸的意犹未尽。 你可以约他比赛后去占个通宵啊。好，这个主意好，我发个短信给他。 方瑞说着掏手机，各种迫不及待。星星呢？ 擂台在第二个出场的是苏沐橙，此时已经微笑登场。沐雨成风百分百生命，鬼客只有50%生命。枪炮师的超远射程对于高速移动技巧不多的鬼剑士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克制的。最终一场同样精彩的对决后，沐雨成风以33%的生命为代价将鬼客击杀。虚空擂台赛最终的首擂大将李轩，很遗憾又是一位鬼剑士，枪炮师的压制依旧存在。苏沐橙之前比赛多在个人赛里出战，而本轮特意被调到了擂台赛中，很明显就有针对虚空战队两位鬼剑士的意味。三分之一送走了吴雨策，三分之二迎来的李轩。李轩是镇鬼，对于攻击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可能贴他身的枪炮师来说，镇鬼在自己身遭部下的防护大阵丁点用也没有，他必须主动出击，主动寻求将枪炮师圈中阵中的机会，但是哪有这么容易。双鬼搭档在和叶修、苏沐橙竞争最佳组合的数个赛季，以各种被压倒的姿态丧失着竞争力。叶修那都还没轮到呢，只是苏沐橙的枪炮师就屡屡轰得他们人仰马翻了，苏沐橙甚至因此拥有双鬼克星的称号。这个双鬼可不是泛指，就是专指虚空的这两位。苏沐橙对付鬼剑士好像特别有心得，是这两位十足的苦主。现在看来，一赛季没交锋，但苦主依旧是苦主。三分之一的生命送走了半血的鬼客，在三分之二的生命让李轩也无可奈何。星星战队两人出战就已经结束了这场擂台赛。 哎呀， 方瑞拿着手机时不时的就看一眼，赢了擂台赛他却还一脸郁闷， 没回我短信啊，看来心情很不好。 0-5落后，换谁心情能好？